是十分倚窗看门外暗灯，迷途夜雨直问路人，曾在雨中你低声的说 Happy birthday my love one，为何现今只得我呆望雨丝，呆呆坐至夜半已时，拿着两杯冻的香槟说 Happy birthday to me。庆祝今次生辰，绵绵夜雨无言泪珠，齐来为我添气氛。无人夜中穿起那明艳舞衣，无言独坐直至六时，拿着两杯暖的香槟说 Happy birthday to me。 Happy birthday to me.